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大家好，我是满仔郑锦满。四眼乜乜乜呢个节目咧，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月费支持。月费对于我嚟讲咧，除咗系支持我本人之外咧，亦都系支持 My Radio 嘅发展。希望咧大家能够每个月都继续去支持我呢个节目。多谢你。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咁啊 ，Tiffany 翻嚟啦，好嘢好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啊，上个礼拜佢有啲忙啦，咁今个礼拜翻嚟啦，咁啊，今个礼拜正啦，咁啊，有咩正咧？今个礼拜除咗呢个 Tiffany 翻嚟之外咧， 佢死啦，我都可以做话题啊， 唔系 Tiffany 翻嚟 ，Tiffany 之回归啊，咁啊，唔好讲呢个啦，咁啊，上两个礼拜都讲咗好多。即係都叫講咗好多，又唔可以話好多嘅，叫做暢談咗、暢所欲言咗啦。咁上次仲同咗阿 Kelvin 一齊講咗好多，即係自己嘅感想啊，對於呢個時政或者政治方面嘅感想。咁今個禮拜就都有嘢發生，咁但係我覺得就唔好再講啦。咁講得太多咧，就好沉啊，唔係講笑咧。個人咧都已經甩啲頭髮都甩到七七八八，成日講啲。政治真系噶，唔系讲笑。我都唔知点解，我都觉得啲头发好似，唉，好惨啊！顶越甩越多，越甩越多。唔知同呢个压力有关。 我都甩头发啊！ 你又甩头发，你又甩咩头发？ 我想剪晒好烦。 出家啦，做尼姑啦。咁咪 有得谂喎。 咁咪可以断绝呢个七情六欲咁啊！但系你大前提系要冇七情六欲喎，你出家入尼姑。如果唔系，你同大陆嗰啲冇分别嘅啫。即係嗰啲扮， 誒係睇去買 A 片， 去買 A 片啊！即係揸靚車啊，住洋樓養翻狗啊，即係溝唔係溝嘅，其實即係包養啲靚咁樣嗰啲和尚正，唔係講笑，諗起都正，人生就係咁樣就即係成理。咁啊，好啊，咁啊，咁我今日講咩好啊？ 今日我哋講兵啊， 講咩兵啊？即係打仗嗰啲，定係？ 打仗 兵不是打仗用来做什么？定是你想说那些是结了冻的兵冻的兵 我很幽默啊，两个礼拜不见果然是幽默很多。 其实说什么兵呢？就是说这个观音兵。什么观音兵呢？其实观音兵这个 term 就应该都很久了，就不是今个世纪的事，应该我想上世纪七十年八十。 而家唔兴观音兵啦，而家兴娘娘兵喎。 观音兵本身系 本身系由观音 兵演变出嚟噶嘛， 但系而家又真系变咗两样嘢。 你可唔可以话两样嘢？又我觉得好似其实冇乜分别。 又真系你应该都冇乜分别啊。 其实即系娘娘，只不过即系嗰个主体，即系一个系娘娘只兵，一个系观音只兵。观音兵就真系围绕住嗰个观音嗰啲，即系嗰啲即系观音嗰个女性啊嘛，即系形容围住嗰个女性，即系个主体就系嗰个女人啦。咁跟住然后围住佢嗰个叫供奉啦，你可以话其实叫供奉。 嗯， 嗰啲兵嗰啲男啊，咁通常兵都系男仔。咁啊，只不过而家改咗，即系冇咗观音两个字，直接叫咗兵咁解啫。我觉得其实个分别真系唔大咯，成件事你唔觉嘅咩？ 觉啊， 觉咩啫？咁啊， 直接啲咁啊，究竟發點解會咁樣突然間想今日講呢個咧？ 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喺 Facebook 已經熱烘烘。 都唔係 啊！你唔覺得咩？ 可能有啲人唔知咧，咁啊解釋。 咁都要講下。 你解釋一下先啦，發生咩事先？你冇啦。 我又唔係好清楚，你會清楚過我咯。 唔係啩？唔係好清楚，好謙虛喎。咁啊，事源究竟係乜嘢咧？咁就係講緊。 我話你清楚啲啊。 講緊其實講緊就係咩咧？咁就話有一個即係有個女仔，有個女仔就喺呢個社 交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啦，喺個社交媒體啦，喺好似係 Instagram 定係唔知 Facebook 啦，唔緊要。咁啊，佢啊 Instagram， 跟住然後佢就放咗張相出嚟，佢就話咩？我即係長嗰個説話就唔記得啦。咁佢就話呢位陳生咧。定唔記得係咪陳生定係邊個啊？跟住佢就話呢位，總之呢個男仔咧，佢 唔會係我，佢呢世 佢唔呢 喺我呢一世，佢都唔會係我男朋友。佢一個比男朋友 更加 親 密 嘅 人。咁跟住然後咧，咁本身其實呢句嘢好似好普通，即係好冇事。本身如果啲人唔講出嚟咧，我純粹只不過以為嗰條友係佢阿哥或者係細路。真的其實不出奇噶。你家姐細妹寫啲咁嘅嘢，我覺得其實真的不出奇。咁點知跟住啲人就。好像就否決了這個會不會是弟弟或者阿哥這些這樣的血緣關係的人、啊、那就原來說他是一個默默在這個女仔隔離耕耘了十年的男仔，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用十年來耕耘， 耕耘了十年的男仔最後得到的就是一句說話， 是在 IG 上面的一個 post， 一句說話就是跟他說話，這個人永遠都不是我男朋友，他但他就是比一個比男朋友更加親密的人，即是簡單來說你可以當他是 男閨蜜咯，不可以嗎？ 男閨蜜你都可以這樣說，但是我覺得如果即用他阿哥這樣形容會更加直接， 阿哥 即是契哥，如果是這樣說的話的，其實可以說契哥以前那些年頭很興呢， 溝唔到嘅女叫 係溝到同埋溝唔到之前，即係譬如溝到溝唔溝到都好，總之 如果你想溝就嗌契妹，唔係咩？ 冇關係，大個咪契家姐，細個咪契妹，咁啊唔想溝咪契弟咁樣啫嘛，係咪先？即係就咁。咁但係跟住呢件事咧，就唔知點解就俾人哋拎咗上。 點解會俾人拎咗上啊？ 我都唔知點解會俾人拎咗上。 除非個女仔係。成好多兵，有人妒忌佢， 冇人你知道点解会俾人拎咗出嚟？总之就系咧，拎咗出嚟之后咧，sorry， 越发就越即系叫越发越大啦。咁就喺一啲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啦。不过可能唔系个个 Facebook 都去讲呢啲啊。咁但系就传出就觉得呢个男仔咧，就话呢个男仔好可怜。咁就荣升咗咩大将军啊嗰啲咁嘅。咁即系咩系大将军咧？咁即系呢个系。呢个其实是近年的文化嚟，以前咧， 我冇听过呢个 term。 以前咧，嗱，即系点讲咧？以前咧就多数咧形容就只系得观音兵，就即系话嗰啲男嘅围住嗰个女人喺度奉承佢啊，咁样嗰啲人啊。咁但系之后咧，因为其实已经慢慢咁样转变咧，就越嚟越多嗰啲 terms。咁就点讲咧？即系譬如兵咧，兵都有分好多种，即系有啲咩兵咧？有即系原来有骑兵。 我唔知咩系骑兵。 骑兵我如果冇记错咧，就系专系负责，即系负责唔知咩拎嘢，定系唔知负责接送啊？接送好似系运输兵咯，负责接送嘅就系个运输兵，唔知骑兵好似系拎嘢。 咁负责搞嘢嘅系咩啊？ 唔会嘅，嗱， 兵系冇得搞嘢嘅。 嗱呢个就系个重点。 呢个就系个重点啊！ 呢个重点就系喺度出现啦。究竟兵呢样咩来头嘅，咩事咧？其实兵咧，即系呢个 term 咧，以前观音兵纯粹系只不过系话，譬如一班人喺后边啦，咁佢一班人喺后边跟住嗰个女嘅，即系奉承佢啦，好似啱啱所讲啦。咁但系佢系冇演化出咁多嘢噶嘛。咁但系而家你话可以话你话网络世界又好，点样都好啦。咁佢演化出咗好多兵嘅种类，咁就每一只兵咧就负责帮嗰个女仔咧做一样专责唔同嘅嘢。譬如 我觉得好似。游戏嘅 系啦，其实系攞 打机咁样。 点解以前冇咧？就因为以前打机冇咁盛行啊嘛。咁你而家就咗打机之后咧，你啲机咧啲 game 咧最中意有嗰啲即系 online game 嗰啲，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咁嘅职衔啊，你明唔明啊？啲兵咧最多职衔噶嘛，即系通讯兵啊，通讯兵啊，即系负责咩咧？专负责就系个女仔咧，闷嘅时候咧就同佢倾偈嘅。咁呢个通讯兵，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即系总之有好多款兵咧，就负责唔同嘅嘢。咁呢个女仔咧， 這個女仔有什麼用呢？這個女仔就專門負責呢維繫著這些男仔，即是這些男仔去圍繞住佢嘅生活啦，咁圍繞住佢生活，咁冇理由咁無聊噶，圍繞住佢做乜嘢？咁啊，梗係有實質利益噶嘛，係咪先？咁有啲咩實質嘅利益咧？就係、是、譬如例如啦，買嘢啊，接送啊，悶嘅時候可以傾偈啊，跟住然後即係主要都係呢啲咁嘅功能啦。咁但係你唔好 咁講，其實做娘娘好開心喎、 啊。係啊，條女好清楚收兵好過嫁人啊嘛，你會聽過啊？呢首歌係呢首歌係 邊度嚟啊？首歌我真係未聽過。 呢首歌都幾又唔係話好出名嘅，但係佢有一句就好精勁咯，就係話條女很其實本身係一首歌歌詞嚟嘅，不過改咗啫。咁 但 係句歌詞就係條女很清楚收兵好過嫁人。 但其實我唔會開心咯、 啊。你唔開心唔緊要，唔係你啊嘛，即係其他人，即係嗰個女人好開心啊嘛。因為其實佢係有好多嘅著數噶嘛，即係嚴格嚟講，其實好多著數嘅。你譬如悶有人陪你傾偈啦。冇钱有人送嘢俾你啦，跟住然后食饭有人陪你食饭啦，有啲咩事就随传随到啦，系咪先？咁啊，佢系有好多嘅利益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系好清楚点解会话好清楚收兵系好过嫁人咁解，因为佢又揾一扎观音兵翻嚟，佢系俾佢走去嫁俾一个男嘅，等嗰个男佢嚟照顾系更加之好嘅，系更加之好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会唔会大家会唔会谂就系谂啊？究竟条个兵咧，可唔可以咧再进一步咧？即系唔系再做兵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可以进化成为一个更加亲密，或者男朋友咁样咧，或者老公咁样啦。 但系兵就， 但系兵只系兵咯， 兵咯，就系兵。 你系唔会，即系你系唔会有可能可以越级挑战到另外一个职衔。但系有一个职衔叫大将军，咩系大将军咧？ 跟佢跟最耐。 跟佢跟最耐同埋最亲密嗰、那个，就系啱啱嗰个十， 最了解佢， 系啦，就系、是、十年嗰条友啦，就系话呢条友俾 可以毕业嗰啲， 系啦，呢啲就系最亲密，但系佢都唔系男朋友，佢都唔系男朋友。咁究竟其实故中嘅原理，个中嘅原理其实系咩咧？就系佢不停咁利用一个可以俾等嗰个男仔以为会成为可以终有一日成为佢嘅Mr. White。假象一个幻想俾佢，咁啊令到佢咧一路咁样继续跟住佢，咁啊跟住啲人就话， 但系佢嗰个女人都好夜嗰啲，呢下好夜，你可以永远都俾到一个人有嗰个希望去跟住你。 唔系噶，其实好多兵可能已经中途流失咗噶啦，但系有啲新嘅补充噶嘛，你明唔明？即系譬如可能我喺中学嘅时候有呢班人，咁呢班人离开咗。咁我去到又可能入咗大學之後，咁大學又會有另外一啲兵㗎喇嘛，你明唔明啊？ 嗯。 咁你咪會有，總會有唔同嘅替換㗎嘛，但係總會有一日完。 你好了解啲流程。 梗係啦，因為我唔係㗎嘛，我係唔會俾你 fit 到我話係。咁但係究竟總會有一日完嘅，係邊一日完呢？就係、是、當個女人年華。年華老去嘅時候。 唔再靚。 唔再靓，因为始终。 但你真系觉得啲兵系中意佢靓咩？有啲人点解肯做兵系觉得个女仔有气质啊？真系唔系睇样咯。 嗱，咁啊，总会有一日系咪？你觉得你觉得唔系睇样？ 我觉得有啲唔会系睇样，唔会个个兵都系睇样啩。 我觉得系咩咯？ 系嗰种感觉咯。 我觉得嗰种 你明唔明啊？ 感觉始终一日会完。你明唔明？ 个感觉始终会完。 或者其实系等嗰、那个，即系等嗰个女人。即系难听啲讲啦，即系你当我好父权。 个女人又唔会退步嘅，系个男人眼光唔同咗，咁可能会完咯。 系咯，个男人眼光唔同咗，究竟有冇得修成正果？其实我系好怀疑。但系最重要系，我觉得即使系修成正果都好啦，我觉得都唔系出唔于感唔感动咗佢啊。只不过系即系叫做佢去到冇得拣嘅地步嘅时候咧，佢咪求其。 好似之前高登寫過篇文，但都是文嚟嘅啫。我唔知系咪高登啊嗰篇文，佢就话咩？我同我女神结咗婚，跟住就有冇睇啊？ 冇睇，继续。 你冇睇过啊？佢系讲开头系个女，即系嗰个作者系写个女人嘅心底说话先嘅，话我老公成日都唔理我，最近唔知点样翻到嚟又。 你我又好冷淡啊，跟住就系见到佢同啲台湾女仔 WhatsApp 啊，乜乜乜乜。 哦，嗰、那个啊， 嗰、那个你有睇过啊？ 嗰、那个咩？ 跟住又到嗰个男人， 嗰个咩鬼嘢论坛啊嘛？嗰、那个成日都系有啲女人喺度讲埋啲好奇怪。 跟住到嗰个男人又写自己话跟追一个女人追咗好多年，跟住到结婚嗰时以为终于修成正果啦，点知个女人净系想去买嘢啊，乜乜乜啊，跟住佢觉得自己根本就。就算得到個人咁又點啊？根本就 都即係佢唔係真係中意佢咯， 都只係冰，係咯。跟住、啊、所以佢發覺佢終於捱咗一份唔知咩工啊，之後去到台灣啲老細帶佢去夜總會啊，識女仔，佢就覺得終於可以 有人欣賞佢啊嘛！我知啊，我睇咗啦 嗰篇文。 嗰個其實係點樣呢？你講得咁1999，嗰個其實係講咧有一個其實應該係假嘅，即係一個虛構故事。咁就講話有個女嘅，有個女仔就喺度呻，喺度呻話同個老公捱咗好多年，跟住然後即係我講法啫。 唔知夾咗幾多錢，終於都上到樓啦。 係啦，又夾錢俾佢一齊上樓咁樣，跟住然後咧又話佢，即係其實佢嗰篇文係寫得好刻薄嘅，即係話佢老公咩乜嘢料啊，乜乜乜啊，跟 住話佢又唔靚仔㗎啦，點會咁多人中意啊？ 跟住就學人去學人。去台灣嗰個搞生意喎，話要抌低曬香港啲嘢喎，跟住點知咁啊？唉，佢死都要過去，咁啊唯有跟住佢過去啦。點知就話佢老公過到去，點知撈得掂喎？撈得掂之後發咗達咧，就開始一變啦，就升官發達，就想死老婆啊嘛。咁跟住然後就話即係識嗰啲即係搞婚愛情啦。簡單啲嚟講就唔好講咁多複雜，搞婚愛情。咁跟住然後咧，本身咧呢篇嘢咧，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就咁出咗之後咧，咁就梗係以為會有好多即係人去。帮呢个女仔啊，跟住话咩婚外情咩呢个男人真系正仆街啊咁样嗰啲啊，点知咧就嗰个下边嗰啲留言咧就反而有啲逆转，佢就话你一睇死你个样，一早就睇死你老公唔掂啦，你老公见到你都顶你唔顺啦，即系咁样，即系出现咗啲咁嘅情况。咁跟住然后咧就无啦有条友咧就又打翻一篇文出嚟，跟住咧就话今次就话系嗰个女人嘅老公咁样。咁佢就冇開名嘅，咁應該其實兩個都係虛構故事嚟嘅，我估。咁其實究竟冰之後個進程其實係乜嘢咧？咁其實好多時咧，即係佢哋所謂嗰啲雷神，即係娘娘啦，簡單啲，即係個觀音啦。咁即係嗰個觀音之後咧，佢好多時咧，佢係唔會揀嗰啲冰做呢個嘅。即係終身嘅伴侶啊！你可以話佢終身嘅伴侶，或者做伴侶咧，唔好講話終唔終身伴侶先啦。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呢？因为其实那些冰对于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说得难听一点，其实是一个商品，即只不过是对他有用，或者用来打发他的时间、啊、或者用来、吸光他的精力、啊、不是说那些精力、啊、即不是那体力上面的精力，即是吸光他的精神、啊、即是陪他、啊、夜妈妈无啦五点几打电话来说、哦、我想吃宵夜那些，这样然后叫他去买、啊、这样那些。 但其实我都公平一点说，个兵又不是没着数的。 是啦，他有什么着数呢？个兵有什么着数呢？就是你。那就定期呢就会有人发放军粮。为什么会叫军粮 呢？那你都寂寞的嘛。 那就寂寞的时候。 那你又可以跟你女神。 是啦。 一起。 即系咯，个娘娘就会可能就定时 fans 俾一啲自拍嘅相佢啦， 系 打电话去问佢你觉得点啊？ 其实等价交换啫嘛， 即系你可以话系等价交换啦。虽然我觉得呢个都唔系一个好等价交 换。系咩？你觉得个兵系特别唔着数嘅？ 个兵好明显系唔着数啦，手仔都冇得摸。 食啦，佢可以，佢净系一个人嘅兵咩？佢系中意做兵，佢系个嘅兵唔俾啊！佢可以做好多个娘娘嘅兵噶。 未必嘅， 你嗰个都系一定咁专一咩？ 我觉得系嘅，我觉得做得兵嗰啲都多数都系咁专一嘅。 你唔俾人哋有好多个娘娘？ 唔会咯，因为如果系一个唔专一嘅人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系本身系一个唔专一嘅人咧，佢系唔会花咁多时间去真系做兵咯，系咪先？ 你唔俾佢就系中意咁样样，佢嘅生活就系咁啊！ 即系我有啲变态咯，我觉得如果系咁，即系唔系我唔排除有啲咁嘅人，但我觉得如果佢中意做兵嘅话。是很興奮還要做很多人的兵，我覺得有些變態，的而且確是真的有少許變態，你不覺得嗎？我覺得是哪有人喜歡做這些東西，這些吃力不討好， 所以你不會是那些兵，那你不明白那些兵的世界嘛， 或者但個問題就是究竟值不值呢，值不值，還有應不應該這樣做。 嗱 咩啫？讲啊！ 讲啊，吹啊！ 唔讲啊，咁我 唔好我讲，我讲系咁嘅。我中文老师啊，我上紧堂啊，咁我中文老师就话系啊，啲女仔迟到咧，真系迟15分钟咧，男仔好快啲走噶啦，真系唔好再留喺度啦。跟住就 跟住咧过等佢年过读一到三十岁，女人嘅 deadline 就系三十岁，跟住佢就话男人嘅 deadline 就唔系三十岁。我唔记得佢用边个做例子啦。到七十岁个胸肌仲识震咯。系嗰个做乜明星嚟噶啦？跟住佢就话啦，到时佢 A 翻你转头，去等你三十个钟都得咁样。所以男仔咧，千祈唔好咁白痴等女仔啊！十五分钟个女仔未到，好唔尊重你，走人。 我都觉得系。 佢就系咁讲啦。 其实 佢就系咁讲。 其实我觉得冰呢样嘢真系嗱，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两样嘢值唔值咧，同埋应唔应该系两回事。值唔值我唔知道，可能嗰条友学你话斋，佢真系中意好享受做兵，佢净系享受佢陪伴喺嗰个女人隔篱十年，跟住然后咩都唔系，净系可以影一张相，跟住然后得闲打电话嚟安慰下佢咁样。我唔知啊，可能佢好享受。我觉得我哋系冇，即系我哋系冇资格去批唔批评佢做唔做，即系值唔值做呢样嘢啊。但系我觉得 系，但我唔会欣赏咯。 但系我真系冇办法欣赏啲咁嘅人咯，同埋系唔应该咁样做咯。嗱，你我觉得你当初你话去追佢。追个女仔，你要去阿谀奉承佢，咁情有可原。但系讲真的，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都过啦。其实你自己个心都知道佢系点噶啦，即系嗰个女人系点。 但系我觉得我会嬲，即系佢哋做兵，我会嬲嘅地方系，我觉得你即系佢唔系想要一份爱情咯，我会觉得。 边个唔系想？ 即系你明白你咁样样做，但系个女人都唔会爱你，咁唔该你。 佢奢求啊嘛，佢奢求佢有一份爱情。 即系唔该你自爱啦。 系啊，其实呢个 唔该你自爱啦。 即系真系自爱咯，其实老实讲。 自爱咯， 系啊。奢求佢嗰、那个。 即系你揾一个识得爱你嘅人咯，唔该。 系，佢奢求佢会变成，即系佢会突然间中意你。即系我老实讲啊，有阵时候有啲嘢唔中意就系唔中意，点解会咁样讲咧？你见到嚿屎。你唔鍾意嚿屎，你唔会对得多十年之后你就会觉得嚿屎正㗎嘛，係咪先？係有啲嘢係永远都係唔会，屎係唔会变咗凤凰。 你讲咩呀？屎同凤凰有得拉埋嚟讲。 我 只 係 听过咖喱嘅朱古力，唔係咖喱嘅屎同屎味嘅咖喱嘅朱古力味嘅屎同埋屎味嘅朱古力。 有啲嘢係一开始人哋见到你呢，佢係觉得你係一个商品，就係商品嚟㗎。你係唔会无啦由一个商品变咗做一个价，即係一个廉价商品变咗一个价值不菲嘅，即係一个人。佢根本係当你一件商品嘅。有陣时我觉得你。 咩商品啊？我唔明喎、 啊。你咩唔明啊？即係个冰对于嗰个女人嚟讲其实只係一个商品咋嘛，你明唔明啊？佢取其只不过係攞佢嘅需要嚟用。 唔係个女人系商品咩？ 个女人点会系商品啊？ 佢靓啦，咁样将自己摆出嚟，跟住。系，跟住同你食餐饭，对住你嘅时间之后你，你个餐饭你俾咯。咁、那个女人唔系商品咩？ 咁你咁样讲又好似有啲系，有啲合理 咁 样。 咁点解又系个男人系商个兵系商品？ 因为喺我嘅角度嚟睇，我觉得嗰个女人， 我觉得唔系咯。你点解你嘅角度啊？有趣，你嘅角度同我的角度唔一样。 唔系啊，因为点解咁讲？我觉得系个男，即、就、系、是、个女人，佢付出一啲叫做。叫成本啦，譬如可能系打电话嚟问候下你啊，跟住然后 我就可以， 跟住或者系， 因为你觉得个女人系完全获得个男嗰个兵， 系啊系啊， 所以你就觉得个兵系商品， 系啊，买起咗佢嗰个时间啊，譬如可能我夜晚可能五点几啊，好惨啊，我同男朋友点样点样点样咁样，跟住然后佢打电话俾个男仔，跟住然后同佢话，你可唔可以而家过嚟陪下我，顺便买个麦当劳俾我食咁样啊，即系咁样诸如此类。咁其实佢系付出咗咩咧？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佢系付出咗一啲叫做，即系用呢个喊嘅。即是一啲嗲嗲嗲嘅声啦，乜咁样。 男朋友分咗手啊。 系啊，类似咁样。 你问天，安慰。 咁跟住然后佢就系付出咗呢个，去买起咗个男人嘅，即系买起咗个男仔嘅。 哦，即系佢就负责去设计个对白，氹佢入。 系氹佢入局。氹佢入。其实或者唔好用商品啦，或者你话氹佢入局都好。 即系我哋系用阴谋论去睇紧呢成件事咯。 咁但系你唔系阴谋论啊？呢个唔系阴谋论，系肯定我话俾你听，一定系基本上。 肯定系一个局。 是一个局，根本就是很明显的这种为什么这种收兵的行为会这样为人所诟病的，为什么？因为其实 很直接，作为即我是一个女仔，我明知我跟你没机会了，我不会浪费时间。 不是 拜拜啊，我真的对不落啊。 不是就是这 样，真的对不落。 一定不是对 friend 那种，他们 所以是一个局才可以 keep 到这样。 他们不是 friend 那种嘛，是不是 friend 那种， 我们 出来陪下我这样。 我们现在是分析这件事。 佢呢個問題就係爭咗喺呢度啊嘛。你話係 friend 咁樣出嚟陪我係兩回事啊嘛。但係佢根本好明顯，佢就係知道，佢係俾緊一個希望你。 但係個女人又勁喎呢下，佢肯對住一個自己冇乜 feel 嘅。 有咩话劲唔劲啫？其实嗰、那个即系其实嗰个终极嗰个形态系即系等于做鸡啫嘛。好老实咁讲，其实终极嘅形态系等于做鸡。 不过唔需要有肉体上，而且个兵系尊重佢嘅。 唔系噶，有阵时即系点讲啫？你 吓个兵唔会尊重佢嘅咩？ 咁个男人叫鸡都可以尊重个鸡嘅，冇关系噶，系咪先？呢、這个好老实咁讲，呢样嘢系冇任何一定有直接嗰、那个。那個概念一定是相沖，即是總之叫雞就一定等於不尊重那個雞是兩回事，等一下又講。